锵锵三人行，你们好，阿宝、徐老师。阿宝是超女迷啊， 绝对。 所以我要给你报告一个超女的新闻， 请说。 哎，我不了解这内情啊，我只是在报纸上看到武汉演唱会打起来了。 嗯， 就是说在后台，说是李宇春唱最后一个歌的时候，反正是他们超女组织者这方面的人说是那个后台的保安本来应该是维持秩序的。结果怎么就放进来好多那种要签名的人，几百人，然后当他们发生这个意见冲突的时候打了起来。说说这些保安呢， 不是跟李宇春打是吧？ 没，就打了这个超女这个所属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人好像是。 嗯， 然后后来说他们这个像保护这个心肝宝贝儿一样保护这几个超女啊，赶快把他们扔上车弄回酒店，引起一些骚乱不安。但是我挺纳闷，这个保安不是维持秩序的吗？怎么打起演唱会的组织者来了？ 前一阵子，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我也是听台湾的记者说的。 嗯， 因为台湾记者也在报道，就是周杰伦在东北办演唱会的时候，也是发生过类似，比方说好像是公安还是武警打人的事情，可能就是他们，比方说他们让自己的家属进来签名合照，但你知道工作人员他们一定是说不行，我们不做工作以外额外的事情。可是呢，他们可能这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机会见到周杰伦或是超女，他们就觉得说那不行，我怎么能白白放你走？所以两边就僵持不下。那个时候我还听说谣传有女的工作人员被打到流产。 啊， 嗯，我是听台湾的记者这样说的，那事实我没有去验证这件事情。可是，其实这样子的事情在演艺圈常常听到，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我自己都曾经遇到过。当然，我不是那种特别 你签名，结果你的 不 签，不是不敢，我不敢不签，我真的不敢不签。因为那天怎么样，我去参加一个录影，然后呢，录完影之后呢，到了后台，因为观众要散场嘛，那散场之后，其实主办单位也挺用心的，就是有安排一些。我不晓得他们是属于保安人员还是真的他们是有公职在身的这些人帮我们维持现场的秩序。但是当天的情况是这样子，他们就是把门反锁了，他们自己就先在里面，然后就跟我说不如我们来拍个照吧。然后呢，我的经纪人对，然后我经纪人看着我，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不拍，因为其实这都是额外的事情。我想想，他说那就拍吧，不拍走不了，那怎么办呢？我其实心里非常害怕，因为你说我们一个公司，我们去做宣传能带多少人去，我们自己也走不出去，我们其实是非常依赖这些保安的朋友们的。那 而且人家也是好意嘛，人家崇拜你们嘛。 哎，对，但如果说一下来很多的话，那就真的不是，就比方说你说像周杰伦，或像 SHE， 或者是像超女。这种一下蜂拥而上，你就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可能你说如果要一个一个拍照的话，可能到第二天早上都还解决不了这个事。那秩序总是要维持的。你是来看演唱会，这个不是签唱会，不是跟明星近距离接触的，是你要，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分得清楚这个状况。当然对于 fans 来说我们是热情， 对， 我是看得起你， 看得起你才叫你签名。 但对于歌手来说就会觉得你们的热情我们承受不了。其实这是很难的事情， 是是是， 我们也很想辅，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因为我真的感谢所有来看我的人，因为我觉得不容易啊，就是我们素昧谋面，素昧平生的，你凭什么喜欢我？ 对对 对， 对 不对？但是问题是，有时候真的也会，比方说像这个事情好了，打人了，那真的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后果，就是因为秩序没有维持好。 你看阿宝这套词儿，就典型的说明这个的明星这种拳拳之心，他这种心理其实是很拧巴的，你知道吗？说白了，这明明觉得有些行为你不文明礼貌，可是呢，这个艺人呢、啊，过去走江湖的也是这样，你敢得罪谁呀、啊？那是你的衣食父母，我敢说你不礼貌吗？我，但是我就拧巴呀，难。这我觉得就是说，咱不要说这个事儿，其实明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人与人之间都有个基本的文明礼貌，这个你其实不用说别的，就是你那个不能强加于人吧。 我有个傻瓜问题提一下，你们别笑我。这个签名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签名以后可以派法律用处的，这明星你们到处签名，你不要一张白纸签上你的名字了。现在的案件，你不是一个签名的真伪是可以决定很多很多财产的吗？ 因为你这个问题，所以才有了中外笔迹专家嘛。很多法庭的官司就是这种。 可是真的是他签名啊，只要他前面的内容对不对？打印的，他后面是他的签名，这个文件其实就有效的。 所以有的艺人会比较小心，比方说他们在申请银行户口的时候， 他的公众签名跟那个签名不一样。 不一样，他的公众签名是设计过的。 啊， 对，我明白。你比如说，咱要是哪天挤到人群里哈，拿一个鞋啊，这个 阿宝欠我100万块钱，但是就留一空白，加点签名一打子，阿宝嚓就签了，这不是打了一借据？ 对，他不是，他叫你先签名，然后他上面写再上去，你怎么知道？像空白支票一样嘛。 可是你说我像我在中国遇到这些事情，真的觉得很难。比方说，像我们在台湾或在香港办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会规定我们只签，比方只签 CD 或者只签书。可是在内地，你也知道你谁知道你会在哪里遇到什么你的歌迷，他们就随便拿了一张纸来给你签了，你知道吗？你明明知道这张纸他们拿回去家以后不晓得会放在哪里，但他们已经很热情跟你说不会，我们回去一定裱起来。那你是要签呢还是不签呢？那在这边我也跟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讲，千万不要拿钞票，因为你从身上找不到东西给人家签，你就拿钞票给人家签，这是有毁损国币的这个罪名，或者是会有影响的。 是，反正打架呀是很不文明礼貌的行为。 超女现在很红了是吧？ 对， 演唱费很高了是吧？ 对对，那钱很多了。哎，阿宝，这讲讲正题，你听说还跟超女接触了一把是吗？ 你是羡慕我？ 有一手， 我不羡慕你。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从来不会言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那种人，所以。你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超女就几个小孩，你喜欢他们干嘛？但说真的，我摸着良心，我眼睁睁看他们出道。就你有什么机会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人从什么都不是，然后变成现在，你像他李宇春能上 Time Magazine 的封面，那真的是他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做到了，可能我们这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 他上 Time Magazine 封面是因为中国人很多人像你这样喜欢他，所以美国人才把他上封面，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 特别。当然他已经有他的个人魅力嘛。他才能够达到今天的这一步。如果说比方说他歌唱得很差，舞跳得很丑，人长得很糟，人品非常的不行，那你说大家也不是瞎子，也不可能这么几百万条短讯这样支持他。那我比较担心，因为我为什么会担心，是因为你说这是一个大社会环境的现象，我管不着，因为我毕竟也只是一个小老百姓，我就算投票最多一个手机整只能投15票。但我身为做这一行的，我也是艺人，我比较担心的是这几个超女他们后续的心理建设做得好不好，因为他们现在手上的是多少人这辈子想也想不到的资源拿在手上。比方说李宇春，他可能现在一站出来，他的出场费就是几十万人民币，他可能不见得要唱歌，他只要去，然后他只要在网络上说他受了委屈，我告诉你，他们公司真的就死得很惨。你说他们的老板会不会被人家追杀？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讲的事。你不知道你的歌迷里面存在着什么样的人，尤其他们这么的死忠。当然，大部分都是冷 静。你是不是见过他？ 我没，我特别想认识李宇春，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今天说了以后，你就会认识的，这很容易的。 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到底准备好了没有。像我那天是在一个慈善的活动。见到了周笔畅，我其实特别喜欢周笔畅，我觉得他歌唱得很好。 他是那个 第二名 ，第二名。 您怎么这样啊？怎么都不知道、啊？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还有张靓颖吗？ 啊，对， 对对对， 男生都喜欢张靓颖。 谁说的？ 好，反正呢，我那天看到他呢，我也就不会演，跑回去跟他握手了，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看他真的是从一步一步这样走上，而且我真的觉得他唱得很好。然后那天庆功宴，我还带他去吃宵夜什么，跟他聊天，我就发现他其实。不是这么开心，就是不是这么开心，就是说我觉得当然排山倒海来的这些压力也好，或者你不得不做的一些事情，哎呦，我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超女们啊拍的一些广告、他们新拍的一些广告，我真的是都皱眉头，我都觉得说 他们现在已经拍广告了， 已经拍广告了，第一名第二名第四名也拍了，对，贝贝家矫正体格的那种，对，然后有拍补血的广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找他。 我很好奇，你刚才说你非常喜欢他们，是因为这个心里很精彩，就是看到他们本来什么都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姑娘，下子变得这么有名的，这个过程是你感到很欣喜。那么你觉得他们唱的好不好？ 好。 唱得也很好， 唱得好，你知道我这 跟专业歌手比，跟流行有名的流行歌手， 你说如果是像孙楠、那英，我觉得当然还是有点距离，毕竟他们也是在这个圈子混了这么久了。但是我也出过唱片，说真的，我去参加超女，我还不见得能赢呢，真的，因为他们是那种，你仔细看这个节目，你会发现哦。能够脱颖而出不简单，他们在一个礼拜，每个礼拜都有更新的节目，要新的 life 嘛，每个礼拜要做多少的训练。做多少跟唱歌不相干的事，比方说探访这个探访那个，然后你要录音啊，对，然后 后面是不是有经纪在帮他们策划？ 有啊，对。 可是他最近那个是谁呀、说唱一个爱尔兰歌曲，最后把一个人家很悲惨的一个歌曲 就是 唱到欢天喜地， 李宇春 结果人家说应该跟爱尔兰民族道歉，就是说人家尸横遍野的这个民族耻辱的一个歌曲啊，他欢天喜地的在唱。 这谁知道的？ 你看歌词， 你看歌词嘛，怎么叫谁知道呢？ 对，你看歌词，对啊，所以 我都不知道。 就好像是一个，假如说有一个外国的歌手，他唱歌行了，他把我们的用血肉铸成长城的歌，唱成一个欢天喜地的一个小调，那这个民族会， 这是个加强知识教育的问题， 不是经纪人的问题，这是后面的人你帮他策划。那小姑娘她当然不知道。 Zombie 那首歌其实他在比赛的时候有唱过，那我可能当然，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动辄得救了。真的，他们真的敲一点点小手指头，所有人马上 因为出名了、 哎、翘小指，因为他们身上累积了太多所有人想累积的资源得不到，而这些小女生你不能说不费， 但是这样的比赛会年年有啊，以后新的出来了以后，渐渐这些人就像选美开始出来的选美也很多人注意啊，慢慢慢慢的以后会不会渐渐人家就习惯了呢？这是一个出歌星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渠道了嘛？到时候就是， 但问题是我觉得 美国年年在办呢、啊、 对， 你记得住一两个，但是你不会记得住很多，而且他们永远不会超过 Madonna 或者 Michael Jackson。 是没错，但是我觉得今年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幸运，我觉得能够赶上中国这个时代哦，对我来说太开心了。我因为他比赛的时候我刚好在北京、嗯、我就活生生的目睹了全中国为了超女沸腾的这个事情、嗯嗯、万人空巷、嗯、到了礼拜五晚上大家不出去玩了，没有人去卡拉 OK 唱歌、嗯、全部回家看电视，然后呢有公司的老板要求下面的员工，因为老板支持谁，所有的人都得每个人手机投15票给他， 滥用职权。 你去王府井大街你会看到比赛的当天那些 fans 每个人挂着牌子说，那个如果你投李宇春一票的话送你一颗棒棒糖，就已经真的是全民运动了。那我觉得大家 跟台北选举的情况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太像了，我觉得这 全部的诀窍就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赶上。不，当然，因为他其实他单纯很多，他没有这么多的官商勾结的利益在后面。但是我觉得能赶上， 他们后面还没有很大的商家、很大的利益集团支 持。快来了，嗯，我觉得快来了。 我听你们越说越复杂了。但是这个广告之后啊，我给你读封信，也是说超女的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啊，你越是说全民运动，我就要越是讲个人意见。嗯，所谓没有什么全民，所谓的全民也就是一个人集合起来的。所以对我来说呀，这个超女啊真是没有什么好的，也没有什么坏的，也没有什么可以表扬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她你看我的角度就是观察家，好有趣啊，如其人如其人。她就是反映了哦，原来成千上万的人，我对我很有好处啊，我就知道哦，你们那么多人喜欢李宇春这款的，嗯，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张靓颖这款的，嗯，这是当前的这个中国这么多的这个民众，哦，这就是他们的欣赏 审美观， 这就是他们的审美观，这就是他们喜欢的，那不是给我们做记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吗？我知道了呀，你们就喜欢这个吗？知道了，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坏，就是如其然。 台湾人喜欢林志玲的，很关心她胸部的问题， 就好比 李宇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你美国选出小布什当总统，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的，也没有什么坏的，只是让我知道哦，原来有一半以上的民众啊，你们就是喜欢这样的， 一半多一点点， 它很有趣，你帮助你了解这些人，你知道吧？所以呢，也你像不同的人也有一个人的意见。咱们主编这个邹雨天最近在博客挺火的，爱上博客，但是他这个博客啊是一个著名音乐人，叫高晓松。他是在什么呢？还是在2005年10月，这是什么时候的？他这个这篇文章啊，是在这届超女决赛前的山崩海啸声中，他写一篇小文章，他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心中也有一个超女。他说的是谁呢？四川威远矿工的一个女儿叫李小平，就是家里特别穷，对吧？以683分考入百年名校浙江大学。负债2-3万元的父母亲借遍全村，只借了2000块钱，就不够钱嘛。然后这高晓松呢，愿意，就是好像在中央台的帮助下哈，就是致电小平，就是我愿意捐4年学费给你。没想到呢，他拒绝了。他这个女孩子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说在你之前啊，宁波已经有一个姓孙的一位大善人认捐了。然后呢，这个高晓松感动，两日后再次致电，表示愿意赠给他4年的生活费，又被他拒绝。结果这个女孩就说呢，说因为孙老伯也表示生活费一并负担，而且呢，这个小平还专门给他发了个短信， 短信里最动人的说呢，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像你们一样尽我所能，帮助别人。记者就问这个女孩子说，你为什么不多接受一个人的资助呢？这个女孩子的回答是，我父亲能够在矿上背煤已经是有幸的了，还有许多同学家境更差，而且要是没有央视报道的话，无人认捐，什么更需要，还有人更需要帮助，我能有好心人出资读书，全家已经很知足了，我们不谈，所以说再多的我就不要。于是高晓松呢就很感动，他说那天看完电视，我成了李小平的粉丝，我比照盒饭凉粉的意趣给小平的粉丝起了名叫平凡。他说我很高兴自己不是第100万个盒饭，而是第一个平凡。他说这个超女们啊，这里边也讲了他对超女的一些看法，这文字还是挺抒情。他说这个之后李小平也是超女，他心中的超女啊，他说他跟超女会走向不同的道路。李小平要去学制药，要让更多的穷人看得起病，超女们要去挂牌卖票行走江湖，要让更多的人高兴起来，希望他们都能一路走好，这都是美好祝愿嘛。然后他说李小平让我学到了很多，超女们尤其是围绕超女风暴周边的种种种种也让我学到了很多，比如我一直热爱且无数次讴歌的蔚蓝大海一旦发生海啸后带来了多少垃圾和狼藉，比如从罗马决斗场到超女 PK 台，数千年来我们最喜爱的娱乐方式依然是近距离观看人与人互见血泪，比如以全班同学每周评选一至二名落后生的方式由一群熟人淘汰你，这简直是在让小女孩们比赛人际关系，比如黄河以北的广大中国竟然是不产女歌手的，比如在媒体轰炸和短信扫射下整个音乐圈集体失语（括号献媚的除外），全没了当年持剑四顾眉宇苍茫的呐喊，甚至没有了不久前冒着2002年的第一场鹅毛大雪批评刀郎的勇气，端的是怜香惜玉员外遍地。超女们没错，主办方也没有错，商人们更是天经地义，他们只是在已经满身铜锈的兵马俑胸前增加了一枚花香扑鼻的纯铜勋章而已。反正他最后就说哈，这个超女们在一个没有灯塔的年代，希望你们点亮心灯，以梦为马，热爱音乐，歌唱美好。这个行业有许多丑恶，但也有一些生生不息的追求，被一代代真正的音乐家坚持下来，坚持下去。还说小平，你是我心中真正的超女，你好好去浙大读书学习制药，我们会为了你们好好做音乐，海啸还会再来，还会退去，我们清理垃圾，坚守家园，直到被彻底淹没。挺抒情的文字啊， 所以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说我特别关心那几个超女的心理状况？ 嗯， 就是因为你说小平，我觉得小平是一个心理素质特别好的女孩子，就是她并不会因为她已经得到了大家关心的目光，她就觉得哎飘飘然了，或者是说哎呀那我就可以过特别好的日子了，或者说我现在就可以买什么买什么，她反而想的是我得到这个资源，我就要有能力帮助更多的人。那相反的，这些超级女生，不管她们是从哪一个环境的家里来的，她们是有苦过来的，没苦过来的，我特别关心的是，她们得到这么多资源之后，她们能够用在对的地方吗？当然，很多事情不是她们能够控制的，因为她们有公司，背后有公司。 但我想，她们能够经过这么多关上来，她们的心理素质应该也不差，对不对？他们后来有很多表演的环节都需要做很多适应的嘛，如果心理素质差一点， 他们可能够强壮去面对商业社会，但问题是这个强壮是好的强壮还是不好的强壮？如果你就是你说我红了我就可以为所欲为的， 不是，这是后面的这个经纪人把握的事情，他们的责任就是表演，他要一直进入这个表演状况那就行了嘛。 反正这个一入侯门深似海， 绝对， 我说这个侯是侯啊，这娱乐圈我看就跟侯山似的，所以一入侯门深似海。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你看他是超女迷，反而呢他比咱俩都担心超女是吧？ 当然啊，因为我当然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成为好的事情，因为我是娱乐圈的一份子，我不喜欢大家看笑话，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让大家花了很多心力在关注娱乐圈。那如果说这件事情能够成为一件好事，能够让大家觉得说只要我努力想唱就唱，这个想法其实是挺好的，就只要你有才华，你努力够了，不管你是 什么样出身的人，你都有机会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的超级女生，我觉得这是 OK 的。但如果 这个范例挺好的，它是娱乐圈是一件好的事情，也不管它在民主进程当中会有什么意义。但是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对于音乐界的人会怎么样呢？就假如说你是一个有志于音乐的， 我 纯粹音乐的一个人，你现在面对这么一种现象以后，就像他刚才讲这个音乐界的私语啊，这个私语后面的心理又是怎么样的？ 我至少知道一些我认识的音乐一些音乐人的看法，他们觉得超女这事儿跟音乐没什么关系， 就娱乐 节目， 就 是没错没错， 大众综艺娱乐节目，连你导演也是说嘛，大家来唱歌拼出最好的，对吧？他们认为这个跟音乐没有什么关系，不，也就是说，你说什么李宇春唱的好或者唱的不好，其实是在一个你个人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说是这样说了，但是你知道音乐界也有的是纯粹的，比方说很雅的，但也有些是走流行乐曲的路线的，我也要组个乐队的，我将来也要，我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听众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超女这种现象对他们说完全没有影响吧？我 觉得一定会有不平衡，但我想说的是，演艺圈这条路很长，谁会赢到最后，你真的不知道。 对，谁是笑到最后的人， 你真的不知道。 谁活着谁就。